新传媒属下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由即日起，本地私人救护车在医疗服务法令之下受到监管，以保障病患的安全和权益。卫生部将会随时检查未获得批准而提供私人救护车服务的供应商，可以面对最高100,000元的罚款，或者是长达2年的监禁，或者是两者兼施。本地新增加464起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285起属于输入型病例。另外，本地连续2日没有死亡病例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77起社区病例，其余2起来自客工宿舍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稍微升到 0.95。另外，新增加的病例当中，有187个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毒株，其中4起是本土病例，183起由境外输入。卫生部长王玉康表示，冠病变种毒株得以探，在我国引发的疫情已经变慢，但是奥密克戎病例开始增加，目前占本土病例的大约17%，意思就是说本地或者即将会出现新一波的疫情，国人需要为这样来做好准备。受天气、疫情和供应链等多重因素影响，中药材的价格一般上涨了大约20%，有些甚至暴涨了2到3倍。受访中药入口商说，当归和菊花等产品的涨幅最大，接下来的一些中药价格相信也都会上涨。一个外籍女佣因为偷攞了雇主20,000多元的银行存款，被判坐监12个月。案情显示，42岁的菲律宾籍被告陪雇主的82岁妈妈提款之后记低密码，然后在去年6月3日到10月15日的4个多月入面，23次偷偷攞走提款卡，然后佢攞咗28,200元。马来西亚目前有14条河流的水位处于危险级别，另外22条处于警戒级别，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的水灾灾情。此外，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，当地持续落雨的恶劣天气可能延续到下个月。由于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冠病病例持续增加，泰国当局计划暂停免隔离入境措施到这个月底。世界5个核子强国同意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，避免爆发核战争，亦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美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，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亦都不打得，并且重申将会继续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渠道防止核武器扩散。新闻报告完了。